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324-7084。 辞旧灵机唱春道，迎新瑞泉报年丰。打开文化之门，在春节期间为您推出春节民俗文化系列节目，回望传统，品味文化，趣说故事，童话春俗，与您共度一个地地道道、和和美美、欢欢喜喜的中国年。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与您一起开门迎春。 腊月23过小年儿，但小年儿可不是节气，而是个风俗。您知道吗？各地过小年儿为何时间不同？小年儿一过，民间娶媳妇儿、聘闺女不挑时候，乱糟糟的，哪天都是喜事儿。敢乱婚又是怎么来的呢？办年货、祭灶、扫尘、剪窗花、贴春联儿，过年的那些热闹事儿都由小年儿而起。老北京新年头，打开文化之门，今天为您播出电波声里过小年儿。 北京时间19:07，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大家晚上好，我是牛莉。 今天是腊月23小年儿，从今天开始，年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啊。 对呀、啊，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已经算是过年了吧。 所以今天得跟大家说说，这年味儿越来越足了，让大家感受一下年真的来了啊。 对。 介绍一下直播间的二位。 在介绍之前，我让我先念一段怎么样 啊？来吧。 这人他自己啊还写了一段很有意思，他说，我小时候住在北京城外的北太平庄，从家到铁狮子坟的玉祥小学大概要走2-3站地，那时可不像现在都是家长去接送孩子上下学，全凭两条小腿一路上连跑带颠的往返。每年一过了腊八节，就开始天天盼着小年能够赶紧到。哎，这不是小年就到了吗？于是今天他还真来了。 是吧？ 不过这已经胡子拉碴长了很大了是吧？ 牛莉，您不能这样，在我和文杰心里，您知道孟老师有多帅呀、啊、 是吧？是吧？那你给描述一下什么样 啊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今天微信公众号推送了孟老师的两张照片啊，一个是这个我们说是那个中国范儿的，一个是英伦范儿的，总之都是特别帅的那种大叔型的啊。我们要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啊，今天的嘉宾呢是儒家亚圣孟子第74代玄孙，中国当代世学文化的创始人孟繁嘉先生，欢迎孟老师。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都可以，我能看见你呢， 也能看着哈。这是我又一次来到了北京电台， 对， 又一次呢跟牛莉坐在一起， 对，跟孟老师我们认识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不过说实话，这个您这礼仪我到现在也没学会。刚才还问呢，说这小年应该怎么祝？我还说是不是可以叫小年快乐，新春大吉？孟老师哑然一笑说：“也行吧。” 哦，不是最好的答案哈。嗯。 其实过年来讲，按中国人的礼节来讲，过年嘛，就是行礼的这么一个开始。 嗯。 真正过年的节奏是从小年开始进入了这个过程 啊， 不算过年啊。 哦哦 哦， 哦， 是 那刚才我说的还是有点不太对。 其实要说讲过年，就讲那一刻，就是三十晚上，这个十二点的这那一刻， 辞旧迎新 过嘛，把这年过去，就那一刻。 对， 在这之前都叫筹备， 对， 都是这个过程。筹备年的过程， 笔下说脚步越来越近了，是这意思？ 比如说昨天我们就做了个比方哈，比如说春节，我们中国人最正式的一个节日，如果它是个交响乐的话，那小年是个序曲，就开始引子。 小年还不能算， 不能算腊八算。 我们有一个对送信的腊八。 哦，腊八，那就 送信的腊八，那个时候是告诉你要过年了。 哦， 要过年了。所以，腊八粥实际上尝完腊八粥，大家就赶紧要把手头的工作得结束了。 对， 收拾完以后，真正到了腊月三这天，就跟工作没关系了，全都是忙活家里的事儿了。 对 对， 所以这个 一直忙活着跟孟老师对话。咱们策划人到现在一直没出席呢， 就是我这心里都不落忍了， 听入迷了。 来来来，自我介绍吧，都熟悉了。 我是打开文化之门的小编，策划人这是一个美誉。 对，文杰 啊， 对，原来其实大家对文杰也很熟悉啊。文杰今天精心准备了两道互动题目，节目的上半时段的互动题目是这样的啊，昨天其实我们说了灶王爷他这个前世今生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主啊，其实灶王爷在我们北京是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我们的问题是，北京的哪一个区把灶王爷啊申遗成功了呢 ？A. 海淀 ，B. 顺义 ，C. 门头沟 ，D. 昌平。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有可能获得我们提供的中国木偶剧院的门票两张。 哦，现在还是木偶剧院的门票。 下半时段是那个更。那门票，因为下半时段那个题有点难。 过年期间也可以去看。 可以，大年初一、初二、初三都不一样啊。 这也是一个筹备的活动啊，我们也给大家准备点这种小礼品。 那咱就说说吧，啊，腊月二十三这么重要的之前的一个节点。 这个腊月二十三啊，其实大家去想一想，我应该是在这个过年筹备嘛，我想把这个。大纲跟大家讲讲， 对， 就是先得 这个 先得 必须把这框架列了， 框架列了哈。这个刚才在下面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说了一点儿啊，牛莉打断了啊，说这个希望把这个精彩留到这儿啊， 悬念。 我们以前啊有这么一个民俗的这个小谚语似的啊，大家怎么说呢？二十三啊，糖瓜粘， 对 啊，就指的是今天啊，二十四。写大字，二十五扫房土，二十六啊，这个割白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贴道友， 贴道友， 哎，这个不太熟， 贴道友，大年三十守一宿，然后初一干什么，初二干什么，初三干什么，初四干什么，一直到十五，天天都有事儿干。这个才是叫过年。所以我们都说过完十五才算过完年，因为每天都有事儿干。 主要在北方或者北京， 北方居多，南方不太一样。 对 啊，比如说南方的小年是明天，腊月二十四。咱们北京来讲呢，是北京作为这个首都啊，咱们是在北方。但是北京在现在来讲。有太多的全世界的包括全国的朋友都在北京， 对， 所以大家的习俗习惯也都是按照北方的这样去走了。 但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叫什么官三民四什么传家五，是这意思吧？ 这个为什么这么是有这么个排序啊？二十三咱把赵文送上去了，送上去以后咱就开始准备咱家里的过年的东西了。这个时候很多老百姓当年那些比如说这个贩夫走卒啊，这个生活在底层的百姓啊，他有时候他要回趟家，他可不容易。所以怎么办？今年我可能就不回去了。不回去怎么办？赶紧，我得去找叔伯摊儿去， 什么叫书报摊呢？就是当年在北京的街头有很多卖字的先生， 写大字， 落魄的旧秀才。 哦， 二三自己家里小年一过以后，开始就出摊了。出摊以后干嘛？给人写家书。 嗯， 这个家书为什么从24写，25不能写，26不能写？ 对啊， 你越往后写，这家书到30晚上越到不了。 嗯， 以前没有微信， 快递也得休息啊。 现在快递也没有啊，这以前连以前的都是靠这个人和马来去传递的信息。 这一个星期， 所以差不多一个星期， 对， 24号开始到30， 还得马不停蹄呢。 哎，所以他24写大字，写的就是这个。而且这个24写大字的时候还写什么呢？ 嗯， 写春联， 嗯， 写福字，写春字，写合体字，就是所有关于书的，都是这天写。然后25扫房图。为什么25扫房图？我听有的民俗上讲，24就开始扫房子。 扫房子， 他为什么25开始扫房图呢？把这个家事、这个书信都弄完了，25踏踏实实打扫卫生了。 嗯， 家里家外打扫卫生，个人也打扫卫生。该剪头剪头，不剪头的话，正月里剪头死舅舅。 嗯， 不这么讲吗？哎，所以说他就这个25要开始个人卫生。 嗯， 也要剪剪头发，个人卫生搞一搞，家里头这个塔灰啊这些就乱七八糟的全都该扔了。 嗯， 因为到了过年就不能扔东西了。 对对。 26割白肉。这个时候就开始到北京的东城西城有那些咱比如说叫羊肉胡同 啊 啊罗马市，你看这些胡同里头往往都是屠宰场 啊，羊肉胡同， 哎，都屠宰场。屠宰场那个时候很奇怪啊，东城西城的宰杀这过年的肉不会在白天， 哦， 都在夜里。 嗯， 而且没有像我们现在感觉到那样的这个很血腥。 嗯， 因为你进入屠宰场，你几乎听不到任何的人说话的声音。 嗯， 为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个规矩，不成文的规矩。 嗯， 为什么呢？经常以前呢有这个屠宰工啊啊拿着刀子就开始杀呀，一边说一边开玩笑啊啊，开始急了，得这刀子进去了， 哦， 不是杀动物了，杀人了。 哦， 我还以为沉默是金呢。 后来就有这么个规矩，不成文的规矩。 这个杀手有点冷。 这个屠宰场， 嗯， 谁也不许说话。 嗯， 所以他就默语， 嗯 啊，手拿刀就干活。 嗯， 对， 是26割白肉，27宰公鸡啊，就是家禽类的。27号这天宰， 哦， 是吧？28开始发面了， 嗯， 面不能早发，发了面以后没不管用啊。 对 啊，28开始发面，开始做各种的点心， 嗯， 是吧？你看啊，从26、26、27、28，你看我们说25把这个打扫完干净了吧？ 嗯， 家里25打扫完干净了，才开始做这三样。 对， 嗯， 这三样过去了，家里干干净净的，我所有的贡品做好了 啊，哦， 过年的贡品做好 了，所以要贴道友。 嗯， 所以29贴道友，29怎么贴道友呢？我家打扫干净了，我24写那大字，写的这些春字都拿出来了， 嗯， 该往家里什么地儿什么地儿贴。 哦，29就贴。 哎，贴道，嗯，道是什么？道德的道。 道 有是有时的有。 有 对，哦， 哎，嗯， 这个从这个时候贴，为什么呢？这时候是贴门神， 就门神 道友们门神， 对， 嗯， 啊，贴门神，然后贴福字，贴春字，贴春联儿。啊，所有的这些东西该贴的，你看，包括你宰的这个肉，啊，这个鸡， 嗯， 蒸好的这个点心，上面都有各种各样的福字、春字 啊， 哦。所以你不做好了，你没法贴啊。 对对对， 哎，做好了贴上，这是顺序。 对， 所以到29，全部都准备完了。因为什么呢？我都干上戳了，都贴上纸了， 嗯， 我还能动吗？不能动了。30就开始真正的就准备接神了， 哦， 就阎王爷30该下来了， 对呀，啊， 接神了。接神的时候， 灶王爷， 灶王爷， 灶王爷也得下来呀，啊， 阎王爷 啊， 神都下来了， 阎王爷可不接， 各路神仙是吧？ 各路神仙，接神的日子是更好玩， 嗯， 啊，更好玩。所以这个小朋友最喜欢这两个日子， 对， 一个是23，嗯，小年。一个就是这个30的这个 放炮， 哎，放炮啊，还有一个可以吃好吃的， 对， 嗯， 哎，小孩的记忆，因为像我们那个时候，我的记忆都是吃好吃的， 对， 那是很重要的， 嗯， 有玩的，有吃的， 对， 对吧？ 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啊，南方是明天人家过小年儿哈，我们北方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儿。那其实关于二十四过小年儿，一个南宋的诗人范成大啊，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叫《祭灶》啊，他就描述了这一天都要干嘛。我们现在就有请牛力先生啊，给大家深情的。 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提一下， 我们提一下 来提一下啊，来先配下乐啊， 按照我们 您要什么风格的音乐呀、啊、 是我来朗诵你来解释是吧，刚才那就行， 我怕给您泄了劲儿，要不您自己解释啊、 哎、挺好的 啊， 不就您来 啊、那行 搭一下啊， 搭一下搭一下来 啊，这个感觉好像是 那你 古赋腊月二十四是这种感觉、啊、 那要不这还是 就这样 田园轻快的、啊、这种 念赋 啊，不行哈、 嗯、 那、嗯、那就来这个吧，还是 来好 好， 古赋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预言事，哎这开始了， 对， 哎这是腊月二十四哈、 啊、对，因为、哦、南宋， 对对对， 淮河以南 啊他们是二十四过， 对对， 嗯， 有特点， 有特点， 你解释一下， 这句非常浅白，我觉得不用解释， 不用解释了、哦、哈，那就是灶爷要上天了， 对，嗯， 云车风马小榴莲，家有杯盘风点寺， 哎，这句就是走之前的小榴莲，其实我还有点不想走，我走之前我还想有点事儿啊，就是这个来点寺，就是我家里啊酒啊菜啊祭祀的我都弄好了，我得贿赂您老人家一下， 我还以为准备上榴莲呢、嗯、来来来继续啊， 那太往南了啊来， 猪头烂熟双鱼鲜， 嗯， 豆沙干松粉耳圆， 对， 哎呦这都是好吃的呀， 对，这就是孟老师小时候喜欢吃的那些啊，你看有甜食还有荤的啊，你看我对你是多么的用心啊，大概这意思， 男儿着现女儿臂，泪酒烧钱灶君喜， 对，就是说您放心啊，这个灶王爷咱不是把这个神马都烧了吗，一家之主就是我了，老婆媳妇儿，老婆媳妇儿几个人、 啊、 老婆孩子都不在这儿，所以我就偷偷给您准备了好酒，泪嘛，就是杜甫有时候一尊还泪将月、 啊、 我给你准备了好酒还有钱，您就开开心心的出去七日游吧，啊 好，咱们加快啊， 啊好， 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角会君莫嗔， 对，就是家里啊这个女人多了是非多，但是你就别往心里去，猫狗呢不讲卫生，希望您能原谅， 送君醉饱登天门，少长少短勿复云， 嗯， 祈取利事归来分， 对，就是您吃饱了喝足了，您上天演好事儿，我们家里的家长里短啊，你别和上头说，是吧， 这感觉有点像撒娇哈、啊、 对，你回来 感觉 回来带点什么奖金啊年终奖什么的咱们一起分一分，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是， 这是范成大写的，他你看南宋时期的一个诗人，他在描写那个时候的风俗啊，我觉得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是吧， 很有特点， 嗯，有趣，因为他这首诗他本身啊他不是说那种传统的律诗， 嗯， 他不是传统的律诗，因为他这个 像打油诗感觉， 对，打油诗，他是奇数句， 嗯， 一共是一二三四五六十三句，这是、 啊、 对，嗯， 多出一个来跟三句半似的， 对 对，他不是律诗的那个范畴，就是有点客观的记述，然后我就写这么一个东西，是吧， 对对对， 但我更感觉它像什么呢，它不像是这样像牛力去朗诵的， 嗯， 我觉得这个呢它应该是唱出来的， 唱出来的，嗯，对， 您试试一下， 这个不是，这个是南方的，这个它肯定有南方的那种戏剧的那个口音啊， 哎，对， 对， 我刚才念着念着我就想摇头晃脑， 嗯， 就想唱出来了啊， 可以考据一下， 可以考据一下， 对，因为我们北方有不少这个牌子曲，它其实就是说年俗的一些东西哈。 因为南宋的时候，很多的诗词啊都是表达都是唱， 嗯， 对 啊，尤其在这个我们经常说嘛，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 所以它这个都是在那个地方。 对， 一会儿我们再请问一下上远，让他给咱来一趟。 可以，我觉得可行。嗯。 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其实跟大家出了一道题目啊，就是说灶王爷在我们北京的一个区已经申请了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是哪儿呢？小飞飞说门头沟，男神说顺义啊，当然也有选 A 的说是海淀的，那正确答案究竟是哪儿？咱们请选题策划人给揭晓一下。 啊，请孟老师给揭晓一下吧。 孟老师也可以啊。 这个有那么一句北方啊，有一句名言嘛，就是灶王爷本姓张。所以他这个灶王爷呢，就是让咱们北方人说了，他就姓张了。 对， 姓张以后， 灶王爷本姓张，家住张各庄，生在红山岗，是这个说法哈。 这个有这个传说，但是呢，这个里头其实是很长的这一段，是我其中我记了的这么一段：灶王爷本姓张。一碗凉水三炷香。今年小子混得穷，明年再吃关东糖。对，也有这样的讲法。然后他这个准备的这个查考的资料可能也有一些关于这个灶王爷本姓张是住的这个情况。所以其实我觉得凡是这种民俗的东西只要流传下来，它就有它的这个存在的这种可能必要性。 说到民俗哈，其实刚才你也介绍了一个架构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就是相当于提前一周 那种， 就得有准备了， 准备。 他这个为什么不再往前提前一点呢？ 实际上 一周正合适。 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中国人啊，他是以七这个数七为大数，是吧？单数为大数，他没有上到九，是吧？所以二十三这天呢是什么呢？二十三这天，按这个民俗来讲，这是灶王爷他的生日。灶王爷他生日在这天，我就开始祭灶。祭灶跟过年原来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为什么说没有任何关系呢？因为最早的时候在庄子这一本书里头，达生就有记载，这个灶有吉，就这个灶王爷啊，脑袋上啊这有一脑袋转儿，头发转儿。这个灶有这个有吉，它是什么呢？司马彪后来就这样去介绍，这个吉，灶神也，着赤衣，他穿的是红色的衣服，壮如美女， 壮如美女， 这什么意思？ 壮如美女， 那时候美女都是硕人，都特大， 是长得很壮是吗？ 壮如就是它的形状， 它的形状 像 是那个壮，好不好？你看没文化， 淮南子， 太可怕了。 淮南子里头啊，在纪伦训里头也写到，炎帝作火。 咱们下半时段可以接着说， 继续讲讲这个壮如美人啊。 对呀，就是。 对， 时间吗？可以揭晓一下答案，是顺义。 顺义啊，节目的下半时段。 半天你没揭晓。 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我就说了， 听说过08年奥运会纪念抽吗？知道，当时我还去排队兑换了，都没有兑到。我现在还后悔着怎么没早点去呢。你呀，别后悔了，你看看这个2018冬奥会纪念抄哟，我可听说了，这个纪念抄可是不好弄的，你这是托人多花钱买的吧？没有，就是首发价796定的。在哪儿定的？我现在就去排队。不用排队，你呀只要打个电话，用你的身份证报个名，本周五到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直接领取就行了。电话是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还打什么电话？我直接就去。不行，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 收藏区景镇，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收，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

啊，你有粮食，他有鹅蛋，互相换一换嘛，物物交换啊。C 写春联的 ，D 卖关东糖的。把您认为正确的选项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有机会获得以下这个演出的门票两张。 该我了啊！ 嗯， 本栏目奖品是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系列芭蕾演出门票，保利剧院芭蕾之春演出季，大年初一睡美人，大年初二胡桃夹子，大年初三到初五多媒体版天鹅湖。购票请登录保利剧院官网。 对，一会儿还得播一遍啊， 还来一遍 啊，不，一会儿再播一遍。 上半时段 罐头多好啊， 拿那个 木偶剧院的票， 木偶剧院的票。 对， 下半时段咱们是芭蕾舞，哎呦，这多有文化味道。 就是，我们要 打开文化之门。 我们要恭喜上半时段啊，乌梁素海他最先答出了顺义啊，最先答出了正确的答案，所以要把那两张票送给这位听众朋友了。 好， 那咱就继续说说腊月二十三的习俗。 对， 刚才孟老师说到了藏王爷的这个穿着和颜值， 壮如什么来着呢？ 壮如美女， 壮如美女、 啊， 这个壮如美女就是你们想一想哈、啊，说这个以前古人把这个头发它弄成个卷儿，顶到脑袋顶上去，然后呢这个穿的红颜色的赤衣，着赤衣，这是庄子达生里头写的这个这样子做，而且这个司马彪啊，他给做的注解，后来在淮南子的这个纪论训里头他又说，炎帝作火，死而为灶。 嗯， 你看炎帝死了，他就成为灶君了。 哦， 高邮呢在下面也给做了注解啊，炎帝神农，以火得于天下， 嗯， 死祭祀于灶，啊，说是死了以后，他就是灶神了。 哦， 你想这个从淮南子也好，还是庄子也好，他这个记载的就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嗯， 而且这确实我觉得属于正式考证的东西，是吧？ 嗯， 这些记载远到什么时候？我们的殷朝殷代。 哦， 所以你说那个时候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过年， 嗯 啊，有什么联系吗？是我们现在过年来把这些民俗放在我们的这个年的这期间， 嗯， 让它成为老百姓天天使用火，天天使用这个，我们因为有了火，人才有了这个吃熟食啊， 嗯， 吃熟食， 其实对人类的这个整个身体的进化是非常重要的。火的使用， 所以其实真正的这个答案啊，说这个灶王爷是谁啊？是我们的炎帝 啊， 我们作为炎黄子孙，炎帝才是我们的灶王爷。 对，你想想，炎字上下两个都是火， 都是火。 嗯，他们是 炎帝姓张。 哎， 我这给你串在一起了， 是不是也姓张？这就不可考了， 这就不能考了啊！这个也许到了河南那边，他又改姓了 啊。 各地都有祭灶， 对，都是各有祭祀。我们北京除了我们祭灶以后，你看北京最多的以前是什么？火神庙。 嗯，对。 啊，我们在离城里最近的，现在那火神庙还在的。 嗯 啊，到后海， 对， 到这个后门桥那块，你就能看到那个修复一新的火神庙。 嗯。 啊，那个是火不断的， 对， 哎， 嗯， 所以这个二十三这天啊，祭灶，祭的灶王爷，而且二十三这天，穷人有穷人的过法， 嗯， 啊，这个皇家有皇家的过法， 对， 哎，这还真不一样， 民间是不一样的啊。 是 啊，在说这之前，咱先看看现在的大家还能不能记起这个日子？ 哎， 啊，这小年这天，在他们眼中，在大家眼中是啥样的？ 这个节日 知道， 您知道它是个节日还是风俗？ 这俩都算吧，也算是节日，也算是风俗。 什么东西？ 小年儿。 啊，知道小年儿。 原来过小年儿吗？ 不过。 那您知道小年儿有什么讲究吗？ 小二十三糖官粘嘛，不是？就小年儿这天是送灶王吧？ 小年儿就是快过年，就是小年儿了。 唉，怎么算过呢？反正是每年就是这小年儿的时候都那个打扫卫生。 好像老家觉得过了小年就算进年了，就开始准备年货了。 还真不太清楚， 不知道，我们也过了，时间大，我忙着对象，没时间过那玩意 儿。小年是什么东西啊？ 小年不是春节是吧？ 我老家过小年，我们家不过。 知道这个事儿，好像一般都没过。老家那边啊，好像大家会在那一天说这个事儿，但是没有任何仪式性的东西。 可能年轻的就很少过了，现在年都过着年味越来越少了。 吃关东糖啊，汤锅什么的呀。 我觉得在家没有变化，因为北方人很讲究什么立春吃饺子什么之类的，我在家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这个说法，但是过年的时候会有表现。 记得了，都是奶奶他们做啊， 都一样吧，肉啊鱼啊。 周围的有武汉的朋友，他们家就过，然后说小年吃的特别丰盛，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家可能漏掉一个重要的节日。 我们要祭灶神，放点贡品啊什么的，在那个煤气灶附近吃的东西是芝麻糖什么的，好像，然后还有就是打扫卫生啊，开始就准备过年了。 就是糖官是吧？ 就是23糖官粘嘛，就把那个灶王爷的嘴给封上，让他上天去说点好话什么。 知道小年是哪一天吗？ 小年是不是昨天？ 腊月23， 阴历23、 24。 你是哪里人啊？ 浙江。 哎呀，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一段之后有啥感想啊？ 我听完这一段以后，我第一感想是，如果咱们放假然后再多一个星期就好了，是吧？应该就这咱们就可以往回减了。 嗯， 其实听完这段你就想一想啊，现在我们过年的这个味儿比以前淡很多。 是、 哎，这大家很忙啊，真正能把自己放下心来的，说开始准备办年货的，一般都是到了腊月29，啊，差不多29。 对，28、29那两天吧。 对，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这里边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每天每天做什么这种仪式感的东西以外，是不是它背后还有一些寓意？它还是希望，比如说能通过这种过年的这种形式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最基本的来讲啊，就是过年实际上以前的物质不是很丰富，通过过年大家呢达到一什么样呢，就是第一多吃点好吃的了， 对， 这是一个必然的，把一年收成下来的这些好的东西都集中在这个时刻啊，来去处理。以前的都是农忙呢，大家呢走亲访友的机会很少， 对， 平时都在工作，啊，跟现在一样， 所以这个意义到现在不是那么特别明确了，是吧？平时吃的都跟过年似的， 就跟过年似的。反而现在来讲，我们吃东西竟捡那说谁家吃清淡了，哎，谁真是好， 对， 这个 就没有期待， 没有期待，啊，吃的越不好越好，吃的越不好， 吃糠咽菜才健康， 吃糠咽菜觉得才是舒服的，啊，所以你看以前在老北京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在崇文门外东花市上，那儿有一个地方叫避难所。 哦， 哎，避难所什么人去呢？全是那是老北京的穷人。 哦， 这个穷人还不是一般的穷，就是欠了一屁股债的穷人。 那就过年 一欠债，一到这个腊月三就到避难所躲债去了。 哦， 所以避难所里头没有任何过年的气氛，那个都是哀鸿一片。哎，我今年被骗了，我今年没这个收成不好，我今年反正这个欠的钱我还不上了，到那全是唉声叹气的，然后躲谁呢？躲这债主。 债主也可以去吗？ 债主谁往那儿去啊？全是穷鬼，他还怕沾一身穷气啊，所以说他躲那儿，那都是， 所以叫避难所嘛， 所以避难所 让你先躲过初一吧。 哎，就盼什么呢？就盼着三十晚上。一敲钟，只要是一开始，主饽饽， 救了命的 主饽饽，救了命的主饽饽，就是这吃饺子了。一开始敲了钟了，开始主饽饽吃饺子了，当然他吃不上啊。哎，这个时候开始从避难所开始各自往家走。 对， 路上哪怕碰着债主了，点点头，哎，尴尬的一笑。债主也不揪你了， 对 啊，正月不讨债， 正月不讨债， 嗯， 是吧？讨债什么呀？讨穷的嘛，对吧？所以正月不讨债，这算躲过去了。 嗯， 所以那是穷人，这个过这天是真是， 这是过年也是过一劫， 哎，过一劫一样。 要不说要了命的关东糖嘛， 哎， 催债进入白热化了。 但是呢，再从崇文门要是再往南走， 嗯， 就到了这个咱们这个小红门、大红门， 嗯， 角门。这个什么叫大红门、小红门、角门呢？这是以前是一个特别偌大的一个围场， 嗯， 啊，这个以前呢有这个咱们城外有皇帝很多很多的围场 啊，对对对， 著名 的这个南海子， 哎，南海子， 对， 这就是南海子， 对， 还有呢，靠近承德那边也有， 嗯， 那个时候这个皇帝呢有一个叫木兰秋显， 对， 就是干嘛打猎， 嗯。 他到那个时候打猎身上叫黄羊祭灶， 嗯， 这个是在《养鸡在崇禄》上记载着，当年的宫里头，就是派皇帝带着一些贵族，还着一些侍卫兵，啊，牵着马，这个骑着马呀，牵着狗啊，一块出去打黄羊， 腊月二十三， 哎，腊月二十三打黄羊， 他祭灶吗？ 哎，打黄羊以后拿黄羊打下来的黄羊，回到宫里头用黄羊来祭灶王爷。 哦，宫里这灶王爷这待遇好， 这个一边是吃不上，一边是打这个野味儿来去祭灶。 嗯， 哎，所以他这个以前的宫里头对这个也是很重视。 嗯， 哎， 今儿路上是不是有去打黄羊的？ 哎，这个野生动物现在打不了了。啊， 你想那时候往出走三环以外就有黄羊。 这个是属于特殊保护的，是吧？ 嗯， 所以现在就是木兰秋显，这咱们的这个已经都没有了，这个狩猎场没有了。 影视剧里头能看见， 这当年就是因为这个清朝的这个皇帝呢，他是为了保持他们的子弟，还有这种在马背上民族嘛， 骑射 这样的。骑射这个其实是应该的，就是作为我们中国的男生啊，应该去骑骑马，应该去射射箭，啊，要保留。为什么咱们儒家就讲究嘛，礼乐御射书数嘛， 对对， 就是跟马驾驶有关系， 没错， 射就是射箭， 嗯， 是增强人体质的啊，一个很好的两项运动。 嗯，这是宫廷的过法， 宫廷的过法， 嗯， 对，老百姓呢，那基本上来讲就是在这儿笑话。像我们那时候小孩子最爱吃的就是糖官， 嗯 啊，这个吃糖官可有意思。我但是 灶王爷的你吃什么呀？ 灶王爷是上天要还是给他吃？但我们小孩永远都是那个偷拿嘛， 顺几块， 哎，永远是偷着拿嘛，是吧？ 那不算偷， 哎，别被这个发现就挨顿揍，是吧？ 而且在好像儒家里头，像孔子好像离 得近点哈， 贡品它发挥完自己这个上贡的作用之后是可以吃的， 对， 对，就是心到神知，上贡人吃， 对 啊，吃这个其实是吃福，吃福祉。 一般的是做完祭祀以后， 嗯， 小孩子就是家里的规矩的孩子啊，做完祭祀以后，这个小孩子都躲在旁边等着， 对， 贡品全都拿来，小孩子吃了，老人吃了， 嗯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这个腊月二十三进入以后。民间更多的一种喜庆活动还有什么呢？就是结婚。 对， 嗯， 敢乱婚， 这个可以说一说。 是啊， 怎么就过年的时候都挺忙的？ 吃喝玩乐大搜索了，开始吃了。 这可能还是跟这个经济条件有关系。 嗯， 富贵人， 说是什么敬明敬畏的神明上天了是吧？ 嗯， 然后就没有禁忌。 对， 嗯， 我们其实民间来讲，越是到过年。就这各种的忌讳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 多。 对，当然了，你看祭灶就是一个，你不能说祭灶的时候你随便来嘛。你比如男生进祭灶， 嗯， 女生不能祭这个。 比如说咱是一家的啊，假比如说， 为什么？ 你不愿意也可以，我们仨是一家的。 不，我问是为什么要男生 祭 灶 的时候就您和孟老师去，我和文杰是不许去的。 我们只能在灶台打打下手，我们是不能祭。 或者说给你们准备好贡品，但是这个仪式的东西是男人领着做的。嗯， 这个你见过男人去拜月亮吗？ 嗯。 没见过吧？ 啊， 那不是都是 前两天是不是拜了腊月十五的时候？ 这个 看日全食，不是看月全食了。 这个貂蝉拜月，对吧？你没见过男生去拜月吧？ 嗯， 因为以前讲啊，月里是月神啊，是个女神。 嗯， 女神呢是不能男人拜，男人拜女神像什么？灶王爷是老爷们儿。啊，那女生不能去拜这个男神嘛， 嗯、 是吧？他实际上还是延续的，就是男女那个灶这个授受不亲这么一个习俗。 其实也是一种某种形式上的分工，是吧？ 哎，而且话说回来，你想想，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在灶上忙了整整一年了。你怎么好意思还让他去来干活呢？ 就是 男人来干干这个祭祀的活。 嗯， 本身以前的在这个父权社会里头，像这些祭祀这样的很重大的事情，都是由家中的男性来做。 对， 哎，尤其是从长辈开始，长辈完了以后没有的话，就是长子，长子完了以后长孙啊，都是这样去做。 是，哎，说到这个，确实也有不少这样的一些所谓这个叫。忌讳是吧？ 哎 啊，说有的地方好像是忌讳什么忌杀，有的地方还忌什么捣蒜， 对，舂米， 对， 嗯， 还有什么地方是忌什么，什么什么舂米，对吧？就这套东西，其实，在我们现在好像觉得挺久远的了， 嗯， 现在再回想起来的话， 因为觉得莫老师， 因为生产生活方式都改变了嘛， 对，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百无禁忌。 就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留下什么？我们吸取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告诉给后人？这个传承到底怎么说呢？ 我觉得啊，任何的我们的所谓咱们民俗来讲，它俗产生于什么呢？一定是俗产生于雅，但是从雅到了民间成为民俗的时候。你说我在北方有这样的禁忌，它可能是根据北方的天气、气候，还有人文的形成的这样一个过程，才形成这样的禁忌。可能这个禁忌到南方就没有了，是吧？你这北方的话，你喝凉水，你可能就要拉稀、坏肚子。那你到南方，你不喝凉水的话，你就上火。所以在这里头，你说喝凉水这个禁忌，南方跟北方是不是有？是吧？他就你到南方去吃那个糖瓜嘛，他不吃，为什么不能吃糖瓜呢？你到南方说我23糖瓜粘，南方说没有，那都化了， 冻不住吗？ 所以他就没有这样的 粘的， 他就全粘上了， 成糖水了。 哎， 对。 但是呢，南方吃的是什么呢？麦芽糖。哎，因为咱们的糖瓜也是用麦芽做的， 对， 但是做法不一样，所以就变成了我们北方的这个糖瓜呢，你放在外面哈，你放在冰箱里头，现在不用放外，放冰箱里头，咬起来脆脆的， 酥脆， 酥脆酥脆的，但是呢，放了酥脆以后，你觉得它粘，但实际它不粘牙，好的这个糖瓜是不粘牙的，你到南方，比如说到了这个台湾。台湾的麦芽糖非常多，台湾也是如此，它软软的，看起来是黏黏的，你放在嘴里的好的麦芽糖它也一样不粘，所以它其实禁忌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在某一段历史时期某一个地区它形成了这样的，如果我们永远是按照禁忌去生活，那我们的生活没有往前推进啊，我们的生活也就没有意义了，是吧？所以这时候你比如说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你说我们现在还要这样吗？本身现在已经没有祭灶了，但是我们回味这个民俗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记住我们中国人的祖先炎帝、黄帝。炎帝是我们的灶王爷，就记住了我们炎黄子孙是从这么而来的。那你祭灶的一个最根本的，他祭灶之前干嘛？不打扫卫生吗？对吧？你给灶要清理吗？你才要祭灶吗？我们知道要讲究灶台的卫生。我去过很多人的家，我跟你说那灶台很脏很脏的啊！你脏怎么办？现在都知道各个家盛产的是什么？蟑螂，对吧？ 对， 所以蟑螂传播疾病嘛。所以我们其实 现在年轻夫妻这灶台也都不开都， 所以我觉得 叫外卖， 叫外卖啊，叫外卖其实也不干净啊， 是。 其实无论是在精神世界上我们回溯我们的来路，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清理一下我们的灶台，它其实都是有自己的功用的。那节目的下半时段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您穿越到过去了，走在大街上赶集的时候，一个人出摊，桌子上立了一个牌子叫换鹅，他是做什么的呢？他还得邀我啊，他是做什么的呢？我们这答对这道题的听众朋友将获得以下的这个奖品。 在哪儿呢？我找找。对， 门票两张啊， 芭蕾舞剧院系列芭蕾演出门票，保利剧院芭蕾之春演出季，大年初一是睡美人，大年初二胡桃夹子，大年初三到初五是多媒体版天鹅湖，真都不错啊，这文化活动。购票请登录保利剧院官网啊，这个也是不错的。 对，我们有几个选项啊， 是 文杰给编的啊，什么卖小鹅的，用粮食换鹅蛋的，写春联的，还有就是卖关东糖的啊。 用粮食换鹅蛋。 这个反正和鹅有点关系啊，正确答案我们发现。 过年有关。 木头人他答对了啊，其实就是写春联的。文人的一种很隐晦的说法， 这个、很有意思哈、为什么写春联换鹅呢？ 其实因为古代的文人啊，各有各的好。那王羲之他就喜欢鹅这是有讲的。那王羲之当然写的字很漂亮了，《兰亭序》，所以换鹅就是给你换一个春联啊。 孟老师这字写的好，一会儿我给您换个鹅。 你有鹅吗？ 我这个也是，今年也是，我每年都会写春联。 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9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我们的商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方便又简单。

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